是要名声的，未必出此下策。 胤禛心中一片空白，四边没有着落，连胤祉说了些什么也没有听清，痴痴思量半晌。这么大的事儿，总得有个罪名吧。前日我还见他有说有笑的，半点心事也没有啊，万岁也没露口风。三哥，你这话传出去了不得呀，你醒醒神儿吧，没见大阿哥、八阿哥、九阿哥、十阿哥寸步不离万岁吗？有侍卫护从还不够吗？再说了，为什么护驾的撇开你我呀？在人家眼里，我俩是太子党，太子从政多年毫无建树，弄得吏治败坏，府库空虚，是不是罪呀？哎，你不要小看这一条，这是根子。万岁创的这个基业太重，他承受不起。这两个月万岁三次提起索额图谋反的事，说索额图乃本朝第一罪人。他什么罪呀？哎，不就是立太子保太子吗？胤禛咀嚼着这些话，虽觉惊心，但多少有点言过其实。政务不敬不是一天的事儿，也不是一人之责，连乌思道和文觉也说这是大势所趋，主张目前保持太子党面目，观望待机。正思量间，胤祉又说，你还不知道吧，太子随身带着药，叫李德全和邢年收拾时检点出来了。什么药？胤禛浑身一震，有点口吃的问道，是毒吗？万岁起初也这么想，结果叫太医院王伯龄验查了，却是春药。当时我就在养心殿，你没见万岁脸色那个难看，不是我拦一拦，恐怕当时就发作起来了。胤禛两手捏得全是冷汗，抖得想起朱天宝有一次悄悄说，四爷劝着太子些吧，别总往西六宫跑，虽说都是一家子，到底都是年轻人，有男女之别，名分之差，瓜田李下的，叫人说出半个不字来，下官们责任小事，太子爷落个什么名声呢？这个胤禛大天白日揣着春药，还叫皇帝给觉察了，真也忒傻的大意。若是自己宫里房事用，不过落个笑柄，要真有秽乱后宫的事，他不敢再往下想了，黑然良久说道，怪不得老大这些日子走路扬尘带风呢，大量预备着清宫备选了。胤祉车上费尽心机绕了半日，就等着胤禛这句话。用你的话说，阿弥陀佛，总算明白了些。老大心里就是这个算盘，也没查查自己的阴质本，有这个福分吗？哎，自古立太子，除了立嫡、立长，还有个立贤呢。至此，胤祉已经完全坦白了，太子不行，老大也不行，胤四是政敌，你老四打算如何呢？下雨不带力，临着保他三爷了吧？胤禛眯着眼，心里血动也似的，却装得糊涂。天道茫茫，大树难知啊。与太子君臣一场，真要有事，我还是要保他的。这类事 我是既不敢想也不敢说，但真要保不住，我自然以三哥马首是瞻，但大阿哥志在必得，老八虎视眈眈，你也得心中有数啊。这种事一斤都栽倒，几代儿孙都翻不过身来哟。他心里想的是印嗣要立贤，目前老八是首当其冲，但印纸这点热辣辣的心思望他似的，又怎么好泼凉水呢？印纸得了印真这几句话，顿觉安心，身子松弛的向后一靠，啊，不过闲话而已，我和你还不是一个心思，除了二五眼，谁肯往火坑里跳啊？夺那个烫屁股座，我可没风靡了，管他呢，困了，眯一会儿吧。天气不好，车驾过了密云，就下起了雨夹雪，几千人带着辎重，仪仗法物，在泥泞寒冷的燕山古道上整整跋涉了七天，总算到了承德。内外蒙古各部王爷十天前已经赶到了，都住在自己的行宫中等候天子大驾。这座避暑山庄于康熙22年踏勘，至43年才算初具规模，已是气度壮丽宏伟。内设行宫12处，西北金山，东北黑山为山庄屏障，正南设中立、德惠、封门三门，内中即是锦院。因为已经下诏，这处山庄为外移长朝之地，漠南漠北的蒙古台吉王公、青藏红黄喇嘛、教主以及朝鲜使节，几乎在修行宫的同时，各选家地，造起了不计其数的馆驿别墅，以备迎驾朝觐。一些精明的行商瞧准了这块风水宝地，便在山庄四周蜘蛛网似的建起了店铺房舍。10余年光景，昔日满是荒烟野草的热河之滨俨然已成都会之势。车驾当晚抵达，各王公俱都在炉棚前伺候跪接，满街张灯结彩，暗酒香花供奉，烟火灿烂，爆竹锅耳，自有一番热闹。只苦了护驾的御林军一刻也不得歇息，安置康熙宿了烟波治爽斋，接着就布防。随驾而行的张廷玉和马齐都兼着领侍卫内大臣，里里外外照应，还要处置佟国维从北京转来的奏折，伺候了皇帝，伺候太子，又要关照各位从驾王爷阿哥，住处紧闭，饶是两个人好精神，也累得人仰马翻了。但康熙却兴头极高，第二天便下旨着蒙古各王觐见，下午测验，与太子轮桌劝酒，直到戌时下来，看过奏章劫略，直到子正时分才歇了。又起了一个大早，传命太子带阿哥在青书山馆会齐，护从观览山庄景致，整整看了一天呢。晚间回斋殿便有旨意了，明日到围场打猎。热河围场设在府田，紧邻万树园，地处山庄东北，在黑山之南，色湖之北，其地林密草茂，山峻水阔，放养了不计其数的鹿、麋、獐、豹、熊、虎、豹、豺之类。康熙东巡奉天曾到此为猎，张廷玉为之定名为府田，亦即天子狩猎之田，从此成了皇家禁地。第二日巳时，康熙乘驼轿来到府田， 早已等候在瓮城箭楼之上的百余名蒙古汗、秦王、郡王以及贝子贝勒，人人精神抖擞，个个摩拳擦掌，预备着今日要在御驾面前打出风头。不料众人请过安后，康熙却笑着对几个蒙古老王爷说：你们几次陪着朕围猎，已经领教了你们的本事，这一番要坐享其成，我们吃酒做壁上观，看看朕这几个儿子能耐如何。各王世子要愿意下去玩玩，自然也听便。这些王爷一听皇帝要考教阿哥，便都凑趣儿，各自约束子弟不得逞能，只随康熙在楼上陪坐。康熙因叫过阿哥们：蒙古诸王都在，不要给朕丢丑现眼，这院里都是未驯之兽，一是要小心，二是要争先。说罢爽朗的一笑，指了指李德全捧着的一柄宝石雕花，黄玉如意：放出你们的手段，无分长幼高下，谁列的最多，这如意就赏他。众人立时一阵兴奋，这柄如意因颜色近于明黄，一向是乾清宫镇殿之宝，大行皇帝赏给康熙，如今康熙又要赏人了。坐在康熙身边的胤禛不禁身上一颤，神色变得有点不安。胤娥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如意，暗自扯了扯胤堂的衣襟儿。胤堂咬着牙暗自一笑。胤祥用肘碰了一下胤禛，悄声地说：你瞧大哥那德行，咸水要淌出来了。三哥也是假惺惺的，看他没事人似的，手都捏出汗来了。这一回咱们可得替太子爷争个脸面呐。胤禛却似没听见，瞟一眼镇定自若的胤祀，跪前一步叩头道：皇阿玛，此物恐非人臣能当得起的，求万岁另选一物，儿臣们好努力巴结。康熙似乎没想到这一层，略一迟疑笑道：我们天家就有这么多的忌讳，终不成学小家子赌金子银子。这样吧，太子不与你们争，君臣分忌一名，也就无甚妨碍了。说罢便传旨开宴，令阿哥们下围场会猎。顿时四面八方号角呼应，数千善普营军士分青、红、皂、薄四旗，从四方擂鼓鸣炮，摇旗呐喊。茂林风草中伏着的猛兽若禽乍然一惊，立时乱成一团，四处斑竹翱翔。康熙端着酒杯，冷冰冰瞥了一眼满脸不忍之色的胤禛，轻轻叹息了一声，对身旁的科尔沁王笑道：君子不进庖厨，怕闻哀嚎之声，待吃肉时又讲究割不正不食，这就是仁义啊。人真乃世间第一无情之物啊。说话间便见东边数十骑，北边一百余骑冲杀过来，狂躁的马在半人身的秋草间横冲直撞，掀起的枯草败叶在半空中旋舞。康熙细看时，东边是胤祥，北边是胤禔，胤禔带着皇孙和门人亲兵，一个个弯弓搭箭，挥刀挺枪，杀得浑身是血。草间的走兽 被这突如其来的大劫难吓昏了头了，四处乱钻呢，有的被砍得血肉模糊，有的滚在草间挣扎哀鸣。东北却是印堂印娥二人，印娥疯魔似的在前头赶杀，印堂在后边堵截收拾猎物，将野兽耳朵割了挂在马屁股上。印提印祥砍倒在役的不少，也成了他们囊中之物。康熙不禁暗笑，这两个小子倒是有章法，只西边印针印纸毫无动静。印纸是网开一面，任野兽逃之夭夭，四阿哥印针信佛，守定了不杀生的宗旨，只带着红石、红咒、红历三个世子，并狗儿、坎儿一众人等老守西北，闯入圈子的一概生擒，逃掉的各听天命，绝不涉猎。风卷残云，一场围猎。未末时排，便见分晓了。通算下来，印堂印娥第一，印四次之。印提和印祥杀得筋疲力竭，平分秋色，各得第三。印真得的最少，却都是些活物，数成串献上，唯独印纸一无所获。朕说过，猎物最多者可得此赏。康熙笑呵呵的抬起手叫过印娥，哼哼哼哼，没想到老石露脸，如意赏你了。又沉吟了一下，转脸问印纸，你为什么毫无所得呀？印纸苦笑了一下，皇上，尧帝捕猎网开一面，为生灵开一线生路，儿臣愿父皇为尧舜之君，不为竭泽而渔之举，为一柄如意与手足相争，儿臣不乐于此。康熙听了含笑点头，印娥却说， 哦，我没这份善心，只晓得谁的多赏就归谁，承蒙九哥送我十只袍子，不和占了头名了，阿玛这赏恭谢不辞了。 咧着大嘴笑着，他便要接那如意。印祥突然一把拦住印娥， 师哥稍安勿躁，这是良心账，你敢大喊一声我第一，兄弟我就让你。 我第一！ 燕娥挑着眉毛大叫了一声，又冷笑说， 怎么的，你又想欺负我啊？又要摆大总管的谱啊？这儿不是户部。 说罢呸得狠啐了一口。印四忙排解道， 哎，何必为这点子小事伤和气呢，实地有凭据，老十三呐，你就别争了吧。 康熙笑道， 亏你印祥说嘴，读了多少兵书啊，打猎和打仗一样得用心。 印祥咽了一口唾沫，也不顾印纸杀鸡抹脖子的地眼色，更着脖子顶了回来。早知道和兄弟会猎也得使心眼儿，早知道谁偷得多谁得赏，儿子宁可学八哥歇着。 你这是和朕说话吗？ 康熙冷笑着，已经是勃然变色了， 跪下掌嘴。 印祥面白如雪，气得浑身乱抖，扑通一声跪下，泪水夺眶而出，想到这些日子受的窝囊气，更觉悲不自胜，因哽咽道， 儿子反正是多余的人，活着也没意思，就此辞了，阿玛保重。 说着抽刀猛地横向镜前，唬得刘铁成、德楞泰一干侍卫一拥而上，夺去了印祥手中宝刀。啪的一声，

虎狼屯于街壁，商谈因果。皇帝不急，太监找哪门子急呀？四哥，我在户部忙得昏天黑地，又跑到刑部为他人作嫁，受尽了窝囊气了，一无所获，图他娘个什么呀？啊，又落了个什么呀？我这些日子真的是想死。你那佛经叫涅槃，人死吹灯拔蜡，大彻大悟，一了百了啊。见印祥精神好了些，胤禛倒沉郁了下来，他自己何尝不是满腔忧思兼虑，只能把持着不像印祥那样行诸于色就是了。思量了半晌，胤禛微叹了一声：你是十月初八的生日吧？胤祥诧异的看了一眼胤禛： 我是25年十月初一生，鬼过节，我生最他妈不吉利的一天了。 胤禛仿佛不胜的感慨： 哎呀，这阵子心绪不好，连你的生日也没有给你贺一贺。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，也未必就是不吉利。不过闲时我也想到，你也该立一个福晋了。上回老五说了一个，是费阳谷的侄女，我还特意看了看，人蛮不错的，费阳谷也是个正经人家。你要愿意的话，我就去说。 胤祥低着头想了半日： 我已经相中了一个。 啊，真的？胤禛一怔，偏着头看着胤祥，半晌才说：满人汉人呢？ 汉人？哎，不行。哎，情之所钟，何分满汉呢？他还载着越籍呢。 荒唐，那更不行。 胤祥和胤禛几乎同时勒住了马，后边远远跟着的80名王府护卫也都住马，不知他兄弟之间出了什么事。胤祥抬头看了看天，阴得很重，铅灰的云压得低低的，缓慢又略带迟疑的向南移动，不时飘落着纸屑一样的雪在风中飘舞着。许久才说： 此人四哥也认得，就是江夏我们救的那个阿兰。 因见胤禛只是一味的摇头，胤祥又说： 我出钱买出他来，请四哥在内务府弄张空白台籍文书，把他抬入旗籍，找一户破落旗人认了女儿，人不知鬼不觉的，怕什么呀？ 胤禛阴郁地说： 十三弟啊，祖宗家法可畏啊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呀。何况这事儿根本就瞒不过老爸，十步之内必有芳草，好女子多的是，你何必要寻一个贱民？ 不成。贱民？ 胤祥冷冷地看着斩钉截铁的胤禛： 就在我朝我代，我的骨肉兄弟里头，有一位善心向佛的皇阿哥，曾与一位汉家越籍女子有一段催人泪下的缠绵情谊，那女子后来被族人用火在柿子树上活活烧死，她至死都没有一句话，只那双悲戚欲绝望穿重山的眼睛日夜折磨着这位龙子凤孙，叫他永夜难眠，叫他梦魂不安，叫他变得心如铁石。胤祥的话没有说完，胤禛早已面如白纸，举目望天，眼睛已经红了，却干涸的一滴泪水也无。半晌，胤禛突然扬手，啪 的一下，郭了印祥一个耳光，厉声地说道：“走，回狮子园，再提这往事，我与你割袍断义。”说罢双腿一夹，那马泼风家飞奔而去。印祥一怔，忙加鞭追了上去，虽然挨了一掌，他倒觉得心里熨帖清爽了许多。二人回到了狮子园口，已是酉初时分，孟冬日短，天又阴，已经是麻苍苍的，朔风微笑中雪渐渐大了起来，已经在尖洞的大地上盖了薄薄的一层。印祥远远便见高福陪着三个世子在门口挑灯守望，旁边还站着一个官儿，穿着雪燕补服，戴着青金石顶戴，便对胤禛说：“那不是戴铎吗？”胤禛也是一怔，正要说话，戴铎早迎上来叩下头去：“奴才戴铎给四爷请安，给十三爷请安。”印祥方才得到胤禛默许阿兰的事儿，与胤禛并辔狂奔一路，一天烦恼消失的无影无踪，一边下马一边笑道：“嘿嘿，老戴，你这马屁精不在漳州道好好的营生，跑这里做什么呀？你倒活得结实，吃得黑红油亮，一时半会儿怕是死不了了。”戴铎看了看胤禛脸色，像是很高兴的样子。胤祥自幼在四贝勒府里混，彼此玩笑惯了的，因躬身凑趣的陪笑道：“十三爷这么慷慨，奴才怎么舍得死呢？得伺候着爷封了王，娶了福晋，生了世子，活到个100多岁，奴才才好去见阎老五呢。”胤禛不等戴铎说完，便打断了：“往后你们见十三爷也要规矩着点啊。接到我的信儿了？”“ 是，接到了。奴才10月初7回京，主子已经走了，遵主子的命，看了看遵化的庄子，又回到北京。恰好年羹尧也来京述职，他也惦记着主子，我们就一起来了。这一路的道可真难走啊。”戴铎一边说，胤禛已经一步往里走，听着他说任上的事儿，也不言声，只胤祥插着问了几句一路风土人情，以礼来到狮子园东北角的范青娥。年羹尧早已迎了出来，只乌丝道腿脚不便，坐在椅中静候。见胤禛胤祥进来，乌丝道笑道：“ 瞧神气儿，今儿设猎，两位也想必得了彩头了。” 胤禛敛了笑容，命年羹尧和戴铎坐下，抚膝叹道：“ 哎，哪有好事给我们得呀？今儿个老十三差点死在府田，刚刚才劝说好了些。” 说着便将围猎情形细述了。乌丝道一直目光灼灼，凝神听着，没有插言。年羹尧和戴铎交换了一下目光，说道：“ 不管皇上赐如意是什么意思，今儿几位爷都用尽了心思，其实是各做了一篇文章。” 乌丝道冷冷地说：“ 这还用说？难穷其妙啊，面上是大阿哥和三阿哥出风头，其实最有心劲儿的还是八爷。好嘛，他成全了万岁尧舜之君，他自己做大禹，岂不是顺理成章啊？” 胤禛笑道：“ 你们都瞧见了的，我是坐定了听天由命的宗旨。大哥实在是太热衷了，今儿三哥虽没露脸，焉知这也 不是上策呢？ 年羹尧说，三爷是个谨慎人，武的上头能耐有限，说不定万岁倒赏识他这藏拙之道呢。 倒是横地里杀出一个十爷，有点出人意料。 吴思道咯咯一笑， 八爷是要什么有什么呢，他在那边开网放生，府田里头依旧有人替他厮杀。十三爷今儿这药引子放得好，其实逼着八爷也露了露馅。 胤禛怔怔地听着，望着院落里越来越大的落雪，良久才长叹一声， 哎呀，太子还在，兄弟们就这么个样，万一有个什么事儿，还不知怎么样呢，令人可畏呀。今儿一早去烟波智闯斋，马奇就告诉我，八阿哥不到一个月盘清刑部案件，万岁夸奖了，说胤祀毕竟不是凡品，牛刀一试，快不可当啊。他若也有别的什么心思，加上大哥三哥，不知将来如何收场啊。如不明哲，恐不能保身啊。 他说着深深伏下身子，不住用手抚着脑后的发辫。胤祥双手骨节捏在山下，冷笑着说， 哼，别做他娘的春梦了，都是些什么心思啊，敢亮一亮吗？ 刑部的事儿我只是随大流，做主的是八哥，我也没意在里头折腾，可我心里一直疑惑，就张五哥这么一个冤杀的吗？哎， 放屁打梆子，点子赶得到巧。 四哥说一句，只要叫我翻他，我就去见万岁重查，不叫我好过，大家都别安上。 吴思道脸色平静的像一泓池水，许久一笑说道，螳螂捕蝉，不知黄雀在后，这么大的事哪有一蹴而就的，难道我们就不能当个鱼？ 这翁字未出口，便见狗儿匆匆进来，也不打气儿，径至胤禛耳边私语了几句，方后退一步听命。胤禛的脸色苍白的一点血色也没有，眼睛闪着绿油油的光。 太子来了，独身一人，要单独见我。 他咬着牙，仿佛要拧干脑汁子似的，紧蹙着眉头，瞥了一眼乌斯道，缓缓地说， 天津子时了吧，叫高福去回禀太子，说今儿在果亲王那儿着实灌醉了，这会子人事不行啊，明儿一早就过去请安领训。 狗儿听了回身便走，乌斯道忙说，慢。他略一沉吟， 是非之时，是非之人，岂可拒之门外呀？ 四爷，是否请十三爷待见一下呢？一语提醒了胤禛，嘴里吸着凉气说道， 好，十三弟，瞧瞧去，记住，他扔什么你接什么。 吴思道急急地追了一句， 接了什么放什么，一句瓷实话也别说。 胤祥刷地站起身来，命狗儿前头引路，唱 脚步腾腾踏雪而去。 屋子里 静极了，外边落雪的沙沙声，隔壁炉子上水壶的嘶嘶声都清晰可辨，人人都有一种大事临头的预感，都在紧张的思索，出了什么事儿了？啊，这么大的雪，以太子之尊摸黑道独身来访。乌斯道看了看众人，对吃坐不语的胤禛说：“四爷，咱们两个去平后听听。”胤禛强自镇定，心神不安的一笑，老十三应酬的下来。乌斯道知他不愿听壁角，故作矜持贵人心性，点点头，架起拐杖，举大事不拘小节，我不但要听听言，还要观观色。说罢，他轻轻用拐杖拄地，举举消失在满院风雪中。胤祥身穿灰鼹鼠锦袍，腰中束了一条绛红带，快靴踏着雪地吱吱作响，穿过碧罗藤墙出来，果见胤仍独自一人在仰瑞轩中背着手来回踱步，身上没掸尽的雪还没有化完呢。胤祥在屏后稳了稳神，屈出一步打签行礼道：“太子爷好兴致，雪夜独游，这早晚还驾临狮子园，十三弟给您请安了。” 是老十三呐、啊。 胤仍仿佛惊魂未定，被突然出来的胤祥吓得身上一悸，半晌才回过神来。 你四哥呢？ 胤祥笑吟吟的起身道：“ 太子爷知道四哥平素戒酒，今儿偏是去六叔那一趟，刚碰上万岁赏六叔的酒，就留住了。老亲王的面子没法子，这么大半盅子就灌了下去。这会子胡天胡地，酒屁梦话连篇，搅得我在隔壁都睡不沉。太子爷，您气色很不好，恐怕是走夜路受了惊，或是着了凉了。谁在那边啊？是坎儿吗？给太子爷沏一碗艳艳的普洱茶，兑上红糖闽浆。” 胤仍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，焦虑地看了看满脸不在乎毫无心事的胤祥，叹息了一声，坐了，命高福所有家人都退下，却自沉吟不语。胤祥情之大变在即，心里暗自提着劲儿，斜牵着坐在了太子侧旁，试探着说：“看您心事很重啊，出了什么事儿了？四哥实在是醉得动不得了，要是我能给您排忧，您只管吩咐，要不方便，明儿一大早我就叫起四哥去青书山馆。”胤仍被他逼得毫无办法，几次张口欲言，又嗫嚅着住了口，搭然垂手一时，方叹道：“ 十三弟，我要你闷心答我一句话，你觉得我平素待你如何？”“ 哎，太子怎么问这个话呀？恩重如山呐、啊，谁都知道四哥和我是您的哼哈二将嘛。您瞧着我长大的，自幼受了人家多少阿杂气呀、啊，还不全亏了你和四哥吗？不然，不叫人家作践死，自己也气死了。”胤仍的脸色越加苍白，望着忽悠忽悠闪动的红烛，竟无声淌下两行泪来。胤祥全身一颤，忙起身道：“ 太子爷， 不干你的事。” 胤仍掏出手帕拭泪道：“ 兄弟，你好生坐着。” 胤祥急得说：“主忧臣辱，主辱臣死，焉能说不干我的事啊？” 胤仍惶急间，便听门后沙沙一阵响动， 贴金大字铭中连撞了12声，已是子正时派。他打了个寒颤，忽然的从椅上一滑，竟双膝跪在了印祥面前。印祥惊得面如土色，头嗡的一响，忙也跪了，盯着印祥：天爷，你要折死我吗？就是天塌了，地陷了，日头黑了，好歹也叫我知道个缘故啊。印仍仿佛不胜其寒地抖着，恐怖的连脸都有点变形了，许久才从齿缝中蹦出几个字来：好兄弟，我大难临头了，或今夜或明日就要被废黜了。尽管这事儿久已舆论，像冰下的潜流一样冲击着，一旦开闸直泄而出，印祥一时还是不敢接受这一现实。他觉得头晕，狂跳的心似乎要冲胸而出，憋的气也透不过来了，额上青筋暴起，砰砰直跳，好半日才从惊怔中回过神来，正要问，印仍又说： 我是特来托付妻子的，四弟面冷，你豪爽，但我知道你们都是古道热肠、肝胆血性的男子汉，自古废黜太子，没有一个有好下场，我死不足惜，世子还小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可怎么？ 说到这里已是泪如泉涌。印祥忙说：太子别说这些，到底出了什么事啊？ 印仍哽咽地摇摇头： 我心里乱极了，这里头委屈太多，一言难尽，总之有小人蒙蔽圣宗，下了毒手，皇上盛怒之际又无从解释，雪里埋尸，酒后自明啊。十三弟，你和老四好歹不能撂开手不管呐。 印祥听了仍是不得要领，料知太子有难言之隐，也就不再多问了，双手扶印仍起来，口中说道： 我们君臣一场，知心换命，您不要小看了我，不管出什么事，我必定心坚如铁，擎天保驾，至于太子妃和世子侄儿那头，更不必挂心，说到天边也是骨肉，全都包在我身上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，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，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 留一抹初衷。